钱，哈图混，哈图混，哈图混，哈图混，哈图混。商议，商量，商讨，喝不登别，喝不登别，喝不登别，喝不登别，喝不登别，喝不登别。肚子，喝佛里，喝佛里，喝佛里，喝佛里，喝佛里，喝佛里。女的，女性，女人，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呵呵。说，诉说。很多面，很多面，很多面，很多面，很多面，很多面。磕头，叩头。很开人面，很开人面，很开人面，很开人面，很开人面。怠慢，轻慢。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，后了的面。怠慢，懒散。后冷，后冷，后冷，后冷，后冷。文字，字母，字。合尔根，合尔根，合尔根，合尔根，合尔根，合尔根。知觉，合尔春，合尔春，合尔春，合尔春，合尔春，合尔春。理睬，过问，合尔森灭，合尔森灭，合尔森灭，合尔森灭。打踉跄，摇摆，合西合吞灭，合西合吞灭，合西合吞灭，合西合吞灭，合西合吞灭，合西合吞灭。叠被子，卷窗帘，网袖子，合吞灭，合吞灭，合吞灭，合吞灭，合吞灭。产业，家产，合特，合特，合特，合特，合特。横的，侧的，旁边的，喝吐，喝吐，喝吐，喝吐，喝吐。糊口，度日，牲畜勉强过冬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，喝吐不灭。